朝鲜完成了尖端水平的利塞蔺酸钠精密有机合成技术。利塞蔺酸钠是世界上只有几个国家生产的，它增加骨头里的矿物质量来消除或减轻骨痛，防止骨头折断和变形，因而被誉为21世纪最佳骨头代谢复活剂。最近向完成这技术的金日成综合大学研究师转交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发的发明家奖章和证书。